心情，但愿得冰火身重华，今等为国家鞠躬尽瘁，浴血沙场才不负身恩无愧。你西追雨黄昏暮色， 现在是济南京剧院的副院长，在2005年拜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接下来将登台为各位演唱《空城计》。 黄酒了，俺家里定做三分，光风到五香河望是长帅一，俺这个怎比得起北地边那神仙武士，在地楼啊过两一两起我面前缺少过这一滴热， 下面我们请西交波先生生前所在的剧团石家庄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赵建忠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乌龙院》。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Oh. 下面呢，王小婵是河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1999年拜张荣培先生为师学习西派，请听他演唱的西派名剧《哭灵牌》。 点点之泪哇一根细呀炮， 听他的。 笑，经过了临盆怀中把 今天啊，北京京剧院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给各位演唱代表作《望江亭》，有请。 七夜半愁眠。 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问题。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 腾冲

叫宽宏，山法庄公啊平落阳子英，此一呀番临兵去镇城，靠山进水以攻胜方， 为大家介绍的目前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李伯培先生，今天他将演唱奚先生晚年的代表作《范进中举》。 口葡萄，我不是几瓶金冠仙葡萄，我本是身上亲自的大纸靠，奉旨恨文送你到，我这个纸靠最公道，陛下当臣有一条，国国无事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去对上官定下了恩题叫八十步去地对岗，凭着窈窕靠得你走也把心的写好，靠得你打好亲吞等心跑，靠得你不分鸟或草，靠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靠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靠得你功本有脱掉，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死你这命的一条。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天津京剧院著名花脸演员邓木伟为大家演唱《赵氏孤儿》。

何必身那悲今朝算得盖世的忠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纪念奚孝伯先生诞辰95周年的演唱会 到此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祝愿西柏艺术发扬光大，永葆青春。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朋友们晚安。 谢谢 听众朋友，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先请听京剧《西厢记》中的四平调，张君秋扮演崔莺莺。

刚才是荀慧生演唱的《元宵谜》，接下来请您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吊金龟》。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笑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